OK， 我们继续看这个厥阴病乌梅丸症啊。但不过呢，在这个带到厥阴篇的乌梅丸之前，它那个前面有一大堆的那个比较长的条文，我把它的故事情节说明一下啊。这个张仲景的时代，我的猜测啦，是那个时代的人类，好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一般老百姓来讲，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代偿反应，就是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想要自我感觉更良好，想要觉得自己是一个更优秀的人。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人类哦，变得代偿反应那么剧烈哦，我随便乱说一个我猜测的理由其中之一啦，就是古时候的人，他认识的人就是他那个村子的人，就没有更多的情报量了。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是有网络哦，所以是随时会意识得到地球上面还有其他60亿个人那种感觉。那人一多就觉得人不值钱，那人不值钱的话，你就会觉得我要如何证明我是有资格活在地球上的，就是那种好像世界上少了我也没少什么那种感觉。那种所谓的存在危机哦，那尤其我们中国又刚好足足有13亿人口，是不是就是是非常多人的国家，所以在这样的茫茫人海之中，那个存在危机会变得相当的被激发，所以就会想要不平凡，所以就会想要有老道士夸奖你比他还要慧根，就是会有那种渴望开始出来，就希望证明我是不一样的，好，这样的一个冲动，所以就会变得奋发的很可怕。那至于说张仲景时代的这个厥阴病，他讲的这个故事剧情简称厥热胜负，就是厥就是发冷，热就是发热，然后这个厥跟热好像拔河一样，这几天你赢，这几天我赢，所以张仲景写的厥阴病的剧情呢，那个条文的内容是好像说，这个病人可能发烧三天，发冷三天，发烧三天，发冷三天，也就是他不像少阳病的是一天里面就有烧一烧又不烧，烧烧不烧，他是热的时候就好像阳明病一样的大热，冷的时候像少阴病的大冷，所以整个厥阴本身就有点像是，阳明为和，少阴为和的这个双和的情况，就是下游少阴寒，上游阳明热的这个状态，就是它底层的能量都烧到上面去了。而张仲景说的那个厥热胜负的剧情，他是这样说：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发冷三天，发烧五天，发冷三天，发烧五天，那我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的，让它变成好像发烧四天，发冷五天，就是要调到这两个东西相对比较平衡。那达到那个平衡，并且发热比发冷多一点的时候，后代的医家说这个平衡点你制造出来的时候，它会中见少阳，就这个厥阴病它会自己好像冷热对消灭，然后变成少阳病。但是张仲景的那些文字就说，可是如果你的调节是到最后这个病人发冷比较多，发热比较少的话，那这个厥阴病就很容易恶化，所以就是要让它发冷发热平衡，而到最后是热比冷多一点，这样的状态是比较好的状态。所以他就讲说要怎么调怎么调怎么调，后面有讲一些调的方法，比如说发热的时候可能5汤，发冷的时候4逆汤，就等于是这个人是轮流吃阳明药跟少阴药，然后去压短那个热跟冷的发热跟发冷那个幅度，让他，也就是说像倪海厦老师他在打厥阴的时候啊，打那个红斑狼疮那类的药的时候，我说他是开麻黄生麻汤结构，但他本人的说法是他在开白虎真武汤，你懂那意思吧？就是那个少阴寒的跟阳明热的药一起开，就是我说麻黄生麻汤，跟他说白虎真武汤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那而这个厥热胜负的剧情，今天我们一般般，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厥阴体质，但是并不见得会有那个发热几天、发冷几天这个周期了。那反而是有朋友说，他觉得他看到的《伤寒论》张仲景讲的这个剧情，是发生在他的家人癌症末期要死前的那半年，那就是发热几天、发冷几天、发热几天、发冷几天，就是那样的一个体质。所以呢，像龙帅江老师或者倪海厦老师说，他治癌症就是不 是在治那个癌细胞，而是把病人要从厥阴的主症框倒推到少阴的主症框，然后倒推到少阳的主症框。其实通常厥阴推到少阴的时候，就有希望直接转太阳了，甚至还不一定有那个什么中见少阳的状态出现。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大的疾病结构，就是以一个伤寒派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如何把这个疾病结构往那个比较外层的围墙推过去啊。那所以整个伤寒论的打法，用宅男的语言来讲，简称晋级的巨人。这个很多人是抓不到这个笑点，我想。那这个，那我们现在看乌梅丸的话啊，现在我说过乌梅丸的主治的话，现在已经不太容易真的主治到那个蛔虫的病了。可是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乌梅丸呢，就是这个上一个世代的中医教科书都会把乌梅丸归类于驱虫药，它的功能是治蛔虫，这样子。那伤寒论，张仲景的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治蛔虫的方哦，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中药里面有很多是有杀虫效果的药，甚至那个我看上海人平常吃的一种小零嘴啊，叫做痱子的，痱子，就是一个硬壳剥开后，那个核仁上还有点黑黑的渣渣，要抠掉才能吃。 香痱子。 哦，那个东西不是平常就是用来吃的驱虫的东西吗？ 不知道。 哦，驱虫的。那这个，我外婆当年是上海混出来的，所以她叫那个叫痱子，我不知道，就是木字旁一个匪徒的匪啊。那这个，所以乌梅丸的主治到今天的话，就可以推扩到很开，讲义上面有写说上痛点底，下痛阴部，就是乌梅这味药就代表着你这个人中间粘合阴阳的那个粘胶啊，就是厥阴风木之气。直补厥阴风木之气的这个乌梅，事实上今天在治疗尤其是肠胃道的混乱的时候，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人上面是胃很热，然后呢这个医生的诊断是这个人有胃炎，然后胃炎然后又胃发炎了啊，然后又什么胃酸从食道逆流什么的，然后很容易呕吐什么的，然后他的肚子啊地下是怎么样，其实他那个药里面几乎中间你就直接丢一把乌梅就可以了，就汤药里面直接加哦，就是粘合这个。那这个上痛颠顶下痛阴部的这个状况呢，乌梅丸的话是怎么讲，就如果要说头痛的话，什么外侧受风寒的头痛，多半是头的侧面有点偏头痛那种。那种的话，受吹了风的偏头痛的话，你要打哪一条筋也可以，所以通用方叫做穿穷茶条散嘛，哪一条筋都一起打。但是有的时候就桂枝汤发一发也会好。那如果是那个太阴病啊，就是脾不好，所以清阳之气不能上升，那个头痛是整个头闷起来的痛。那张仲景的方是用理中汤，那后代方是用清正汤，就是用荷叶把清阳之气闷吹上来，就是整个头闷闷的，好像盖着一个头盔的那种闷闷的痛。那至于说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的少阴头痛，那个是脑痛，就是头壳的里面有爆点一样的剧痛，那个很少有了。那乌梅丸治的头痛是痛这个正顶门的百会穴的头痛。那其实如果是头壳里面啊，有的时候那个晕眩头痛是脑部有积水，那就是脑组织有轻微的水肿，所以一般般头壳里面的那个头痛，起手方我们常常是用五苓散，但那个情况发成晕眩的状况还多一点。那如果五苓散没有很有效的话，头痛的那个特效药是春角集的利郁汤，就是用重剂量的土茯苓，就是土茯苓把那个头壳里面的风气勾掉，那就是立刻就痊愈的那个利郁汤。那本出处叫春角集，那个春天的角啊，就春天的尾巴啊，那这个土茯苓治疗头里面有风邪，甚至是脑部的肿瘤的保养药，土茯苓都会非常好用。那也是，但是这个土茯苓药效也是用来治那个什么梅毒，用清粉治疗的后遗症的时候， 才开始有一个药，叫做这个药剔骨收风。那剔骨收风的话，人的脑刚好就是包在一个头壳里面，你要把包在头壳里面的风勾出来的话，就是屠夫灵特别好用。所以那种好像是什么当年中医传说什么曹操有头风病啊，华佗要帮他开脑，曹操不肯，是不是？然后华佗就被杀掉了，是不是这样的故事？那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还没有开发到屠夫灵的这个药性啊，不然的话，以近代中医学来讲的话，这个头风病就是用屠夫灵来治疗。那当然，头皮底下疼的那个头风病，那就张仲景用生附子跟盐巴打粉，用来磨头。那一般的药物，小胡也用过很有效的是用白附子来敷头啊，那就是头皮底下的头风病。但是头壳里面的要用屠夫灵这样子。那这个，那至于说下痛阴部啊，其实乌梅丸症的下痛阴部，有的时候是这个，男生的话就不用说那么复杂，就蛋疼了啊。那女生的，哎，等一下，尿道也有可能。那女生的话就是那些不三不四的阴道感染。其实以厥阴药法来讲哦，阴道这边有上火的情况的话，妇人偏有一个，就阴道偏热跟阴道偏冷的都会有感染，因为阴道偏冷的。你会因为那边生命能不够，抵抗力就不好，所以细菌容易繁殖。那阴道偏冷的那种好用的药是蛇床子，好像公民说是妇人偏有一个蛇床子散在第几条？16点多少？啊，谢谢啊。他说妇人阴寒蛇床子散主之，当然他是说这是暖阴道用的药，但是我现在不好意思哦，每次都被隐隐嘲笑说叔叔你没有这个器官你不懂。请问阴道寒是什么感觉？女生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没有阴寒过吗？但是呢，蛇床子散啊，这个地方用蛇床子加上一点点，他说白粉啊，那白粉的话，我们到今天都已经不敢再用那个青粉了。就是中医说的白粉啊，有可能是指那个铅化物的那个青粉，可是青粉非常凶狠，我认为不可能塞进阴道，因为青粉是伤科可以把那些不好的肉腐，把它腐烂掉的。那这个东西我如果拿来塞阴道的话，实在是太可怕了。那张仲景另外一个方叫做甘草粉蜜汤，就是用甘草加白粉加蜂蜜治什么呢？治蛔虫。这个张仲景用的杀虫药哦，都不是那种 有效成分的。这个那所以历代的医家会有人说，你要杀虫就是要够毒啊，够毒就是要用青粉啊。那青粉这样子煮在甘草蜂里面这样吃下去，这又回到那个什么病机病后必有生机的问题吗？就是死人是不会有蛔虫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人都杀死了，当然不会有蛔虫啊。那所以就有些医家会说，会不会那个白粉其实只是指白米粉而已？所以可是白米粉跟蜂蜜啊，跟甘草加起来很滋补啊，对不对？这简直是请蛔虫吃大餐一样，对不对？这一点都不像杀虫药啊。结果吃下去以后，蛔虫打掉了。所以代表蛔虫这种生物是一个很命贱的生物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你一再把它喂饱，它就心满意足的往生了，就是不能过好日子的虫。所以就结局就是药理上完全说不通，但是甘草跟蜂蜜跟米粉可以让蛔虫被打掉这样子。那这是张仲景的驱虫药，而蛇床子就是这个东西。今天因为这几天已经都请病假了，所以我自己讲的话觉得还蛮无聊，还蛮无力的，讲不清楚。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火烧烧的发炎，那那个厥阴篇的白头翁汤刚好是可以把这个阴道的那个火邪拔到这个奇门穴这边散掉。像那个这个位置哦，像侧腹痛的那种厥阴病，我喝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附子汤的话，它那个腹痛哦是跑到中间，然后跑到胃这边， 然后就一直隔气而好，就它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能量上的传输啊，就我不知道人体的内在的那个通道是怎么打造的。那如果就是纯粹的热的发炎的话，就是用这一路。那其实那你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是那种，那舌床子散是这样子，你就会知道你是阴道里面是寒气的。那舌床子是据说是蛇喜欢睡在这个植物附近，所以叫舌床子，代表它有一种，因为蛇是这样子爬的，对不对？是厥阴风木之气。那舌床子就有一股暖暖的气息，能够把暖气拉到这个阴道这边来。那这个把暖气拉到阴道这边来，那如果男人吃的会怎么样啊？壮阳药嘛，啊，就是舌床子是历代什么春药都会放一点的东西啊，就是各就是那把这个暖气拉，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就是平常就是知道自己的小腹就是冰冷冰冷的，而你的阴道又很容易发炎，但它那个痛，因为冷型的痛就是觉得痛，就是单纯的痛。那乌梅丸的话，它本身这个药方式用乌梅当做中间轴，然后放一些很热的药，也放一些很寒的药，让乌梅丸把这两种药都卷过来的时候，顺便寒药跟热药把你身上的热气跟阴气、阴寒之气收到一起去对消灭，变回元气。所以乌梅丸的最多的药是乌梅啊。那他在做的时候，其实乌梅蒸在饭上面，恐怕那个蒸饭哦，都那个饭到最后也是掰不开，应该会扩进那个药。所以乌梅丸古时候可能里面有很多的成分是饭，因此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乌梅丸在做的时候，它不见得会用饭蒸过，但是照那个方法泡过醋、剥了核做出来的乌梅丸，在吞的时候，你就吞几颗乌梅丸，你就顺便嚼一口白饭吞下去，它的药性会比较安稳，就是不必用那么多的剂量，就是梧桐子大大概十几颗，几颗到十几颗可以。然后乌梅丸如果你不用饭去压它的话，它会有一点瓜味，就你吃下去胃会有一点被酸到，但是你用再嚼一口饭下去，你吃起来就蛮舒服的了。那个基本盘的什么很容易饿，可是又吃东西吃不消那种乌梅丸，吃几天就会好，那个很快。那至于说乌梅丸牵涉到的那个阴道痛啊，大陆那边的临床依然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女的啊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就是说她阴道痛，就是你不知道是寒还是热。当然啦，如果你去医院检查，她可能说你阴道有感染，但是。光是感染，就是如果你只是那个白头翁汤症的感染，热的感染，你用白头翁汤消炎，或者是那个冷的感染，你用蛇床子散软阴道，那两蛇床子跟白头翁这两个极端的哦，都是你会知道那是感染的痛，就那个地方痛痛痒痒刺刺的那种痛。请问有女性同学有那个什么阴道什么什么感染的那种经验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怎么样的痛吗？大家也不想讲哦，就自己招认也是好奇怪。但是呢，乌梅丸的话，它就是有那个清楚的厥阴调子，就是你也说不上来是怎么不对，但是就是很不对劲，就是那个痒痛之间，你的心情会夹杂很明显的烦这个东西。就乌梅丸的那个阴道发炎，辨证点在那个烦。那你用乌梅丸退了一阵以后，可能它会剩下。就是乌梅丸退到它你变成不烦的时候，就是阴阳已经对消灭了，那会剩下半个白头翁汤的枕头，或者是半个蛇床子散的枕头，这样子就是治到不烦以后，你再分寒分热，然后再这样处理。那当然，如果是厥阴有阴实的，其实直接无茱萸汤也是可以通过去把那个寒气打散，但是到阴道的时候就无茱萸汤。我觉得无茱萸汤是这样子，如果我今天是喝太多啤酒，我蛋疼，无茱萸汤打得到。可是女人的阴道的感染，无茱萸汤就会走到快要到的时候，到不了。那个从厥阴经上面要把那个暖气带到阴道内侧，就是那一小挂过来那一点点，还是要用到蛇床子才行。所以你是无茱萸汤加味蛇床子下去煮也可以，或者是你喝无茱萸汤。然后用蛇床子照张仲景的方法，用塞阴道的药的药法也可以，不是像那洗啦，就煮水去洗阴道，这样也可以。所以，但是呢，到底来讲， 你的这个下体到底是偏寒还是偏热。如果你是初学者，或者是你自己对于自己下面那个感觉寒热不能很确定的话，你就先吃乌梅丸，让它改善到一个程度。当然有烦才吃乌梅丸，就那个痛的感觉，你觉得坐立不安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做都不舒服，就人那个就是很怪那种感觉。先吃乌梅丸把那个烦的感觉拿掉，然后呢，你吃一次白头翁汤，用颗中两三颗就可以，这样还打不上你。然后吃了白头翁汤，如果它是热的话，它就会改善。那如果吃了白头翁汤没有改善的话，那你就吃五柱鱼汤，然后用射疮子煮水洗阴道。就是主要就是说这些东西在西医的系统里面判定都是细菌感染。什么一般什么阴道的感染都说是什么菌来的，什么念珠菌，什么滴虫有吗？什么东西，什么什么，对，就是那种东西。但是如果你真的哦，里面滴出那个白白的，好像那种，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就白白的，好像那个酸奶里面的那个白白渣渣那种东西，那个叫什么？哦，就是那种白色的那种污垢块块。如果说出，如果得到这个的话，那这个张仲景的女人方有一个用矾石的叫什么？矾石丸是不是在哪边？这个16至33条，这个阴道里面啊、哦，一直有持续的产生这个白白的那个像酸奶的那个。其实用台湾人来说的是什么？台湾人熟悉的东西要说什么？养乐多可尔必斯，这样听得懂吗？那个东西就是那个牛奶在凝固成乳酪的时候，那种凝固的那种坨坨块块那种东西。那个的话，把它的那里面的东西抽出来，是这个矾石丸啊、哦，就是矾石跟杏仁做成药丸，然后塞入阴道。那这个有一点。但是你说这个东西药性在哪里？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很确定讲，而且这个方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那个矾石的那个矾字哦，到底是矾还是这个字？这个是其实在古书是不一样的药，这个叫玉石，不叫矾石。但这个是大热的石头，不过历代中医用那个明矾、白矾的那个矾也可以了，就算了。但是如果你要说用矾石丸的话，它的机转很可能又不是化学的药性，而是物理的药性了。因为没有化学成分而有效的中药，比如说主升石膏，对不对？比如说主枳实膏。那还有一个方叫做蜡矾丸，你们听过吗？就把蜂蜡溶掉，然后把这个明矾、皂矾这些东西溶在里面，然后等蜂蜡凝固了以后，这个凝固的蜂蜡切小块吞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没有什么成分会出来，因为人体不会消化掉那个蜡，那个矾是包在那个蜡里面的。但是蜡矾丸对于长脓包或者体内我们用那个薏仁附子败酱散再消掉那个脓块是特效药，就是发炎化脓，蜡矾丸是特效药。可是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什么真正的让你人体消化吸收的有效成分，所以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矾石跟杏仁塞这个阴道这个事情，它如果矾石的药性本身就已经是那种能量振动层面的矿物药的药性的话，那就不容易讲出它是什么成分在杀菌来治那个东西了啊。只是阴道的感染在乌梅丸这边就有好几个路数，就顺便讲一下。那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们这边老助教有隐盈啦。那隐盈它是从前那个阴道的感染，就是台湾有些西医院的那个诊疗法是全民健保会给给付的，所以你不用自费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大学时代的那个阴道的那个不舒服啊、哦，他就是西医是跟他讲说那个抗生素是没有办法用健保给付的，要自费的，所以每打一针都要花很多钱的。可是呢，打到后来就完全没有一点好。然后他就后来学了《伤寒论》以后，他自己就搞得很不错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很幸运，就是在西医院消个炎就 OK， 就根治了，那很好。但是好像偶尔还是常常，我不知道啊，我认识的女人不够多。那个就是偶尔或是常常会有像莹莹那样的，就是你不管怎么 医怎么消炎，就是能够用的西药疗法都用遍了，但是还是都不能治好的，那那个就是你的厥阴系统的能量有问题。那你要用中医的方法从厥阴来医，就是你的整个能量下腹腔的那个免疫环境都要，或者是热寒热的向度的环境都对的时候，那个感染就会停止。所以对于女科来讲，我认为像如果是从前的年代的话，女科从来都不必挂到厥阴病，至少100年之前不必。但是顶多是像是加味逍遥散的那种理论，就是说这个人他心情有郁闷不舒，所以就产生肝火，然后那个肝火顺着厥阴经传下来就烧到阴道了，这个是有的。因为加味逍遥散的主治也包括这个人肝火而造成阴道发炎这样子。所以你说我不要用白头翁汤，我用后代方的加味逍遥散可不可以啊？欸，也可以，哦，这个路数都是相通的。那我也说有些现在台湾中医会喜欢用龙胆泻肝汤，也是沿这条肝经，只是就是往 脚趾头去泻，那白头翁汤是往上面泻这样子。那这个所谓的肝火的方啊，就是其实说到厥阴或者说到女科，我们这边的隐隐啦或者是老同学啊女同学到最后都会说一句话，他说女生的肉体的毛病很少不是带情绪的，就是几乎都是带情绪的。就是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子宫肌瘤就摸起来比较大，心情好的时候子宫肌瘤摸起来就比较小，就是几乎都是你的心情有郁闷造成的气血的不调，然后才会有那个状态。那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简单来说，男生就算很端逼格通常也是虚劳多，就是比较偏虚劳一点点，也不是很偏的，现在男生厥阴病也很多了。但是女生一端逼格的话通常就直接大厥阴，就不急着虚劳，就先爆厥阴这样子。就是所以这个关系到一条肝经的故事情节，比如说陈世铎的方里面有一个方叫做解怒补肝汤，它的主结构就是逍遥散里面白芍药加重来滋肝血养肝阴，然后里面再加一点金芥，然后呢把那个勾掉那个肝火上来的时候产生的肝风。那那个解怒补肝汤的好啊，是你只是配成科学中药，就比如说逍遥散2克好了，白芍药再加1克或者0.5都可以，然后再加0.2到0.3的金芥碎，这样子的科学中药，从前出版社的同事就有一个女同事是一天到晚在出版社就大发脾气这样骂人，然后呢那个出版社的老板呢就跟我要这个药去给那个女同事吃，然后因为就这个吃了以后就公司安泰，因为女同事就很少再发脾气，后来她自己也觉得说天哪，真的这个药吃了以后我就比较不怒了，就别人来会暴怒的事情现在都不怒了，然后就她自己后来就也是一直接着买，然后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就是也就是说用调身体而调到心情的状态真的会有的，就是肉体跟心理是会有互相的共鸣的，就是你的已经肝火旺然后郁在那边的时候，你就是会肝阴虚的发热的时候你就是会容易生气。那又或者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啊，我想大家也不会用了，像陈世铎的那个方子里面有一种治有一种虚劳，他就说这个虚劳有一种很难治的是什么尼姑寡妇之虚劳啊，就这个人因为他没有男人哦，得不到滋润哦，所以当然张仲景有甘麦大枣汤这个无敌法宝，就是你不给我脑内吗啡，我的内脏得不到滋润，我自己喷吗啡得了，就自己吗啡自己喝甘麦大枣汤这样子自己喷出来啊。那但是呢，陈世铎方里面就说这个人是肝阴烧到都没有的，然后火旺，然后整个人烧焦掉。那个整个人烧焦掉的状况，其实在张仲景方又很像那个猪油肩头发症，就是因为你阴虚火旺烧到的话，你内分泌都没有了。那但是呢，陈世铎说那种寡妇尼姑之虚劳的治法，就是用那种很滋肝阴、退肝火的药，就是又疏肝解郁，又要补血滋阴，那种极端的那种猛烈的滋肝阴，然后疏肝的药来治疗。又或者那这个方我说的话可能女同学都会觉得切，这哪有这样，就他讲说陈世铎有一个方叫做散花仙丹，散花就是发散你的花痴，就是说 就说有些女生啊，就是是那种很宅的女生啊，在家里面都不出来，然后也没有跟人接触，然后她的性欲就憋着憋着，终于发花癫了，看到男人就扑上去抱，然后她就说这个方呢，一季她就不再抱人，然后什么两三季以后，她就关起房门，羞得不敢再出来见人，她就是之类的，就是说这是肝火郁闷爆炸哦，所以要大滋肝养血疏肝哦，就是古时候的女生那个。不过话说回来，据说真的有这个现象，可能你们大陆人没有，或者大陆人也有。就是据说，就是从前有一个当那个药厂的业务员的男的，但这也是多年前的往事。然后呢，说是他去，因为药厂的业务员要把药那个推销给医生嘛，那就还有机会跟医生的全家往来嘛。然后那个业务员说，他其实去见过很多台湾的医生的太太，就在他老公不在的时候，就把你裤子脱下来，脚就跨上来。就说吃不饱的时候，根本就是随时有肉就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据说，就是说，其实憋到一个程度，就觉得算了，有肉就随便吃了，就你就不那个礼教会让你，就你的礼教的束缚会崩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当然，这个是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医生的太太特别饥渴嘛。这个也不知道啊，就是。只是某一个人说的某一个故事，那所以呢，现在就是暂且就是看一看这个乌梅丸啊带到的这个阴道感染，就顺便把这一圈跟同学讲一下。那接下来又是一大串的条文呢啊，是这个或者太寒或者太热的。那他其中说，如果这个人的感冒呢，脉是这个地方有一条是这样子，厥阴里面有一个状况。这个11/71条，这也是张仲景一个辩证点。他说这个人啊，就算是手脚冰冷，如果他的脉是带滑的，还是要用白虎汤。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讲少阴的不是少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汤是说通脉四逆汤，说这个人是因为里寒外热，对不对？阳气被隔拒在外面的，所以这个外面呈现一个好像阳明症一样的那种发大热、出大汗的样子。可是它本质上里面是因为寒气太重。那个里寒外热的相反就是这一条，就是外寒里热，是它里面有太多的热淤积，所以它的身体感觉到那个热哦，就不敢再产热了。就身体的自我侦测系统，因为知道你里面很热，所以就不敢再产热。于是整个手脚都凉掉，但是它里热在脉象上还是拔得出来很清楚的滑脉，所以即使是手脚冰冷的人，如果脉是带滑的，你要把那个就是里热退掉了，它那个代偿性的发冷才会停下来。那同样的，以里寒来讲的话，就是里寒退掉了，它的代偿性的发热才会停下来。就好比说我从前慢慢教的年代，我在解释温经汤症的时候，就会说温经汤其实很可能本质上就是一个子宫很寒的病，但是这个人的身体因为他子宫很寒，所以他就整个身体好像拼了命的要帮子宫暖回来，所以他那个拼命暖子宫产生的那个热，就把其他不必暖的地方都烧得乱七八糟了，就是更年期的发热比较有一点像是这个路数。那当然因为是特别会烧干的是嘴唇嘛，那嘴唇是切面，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我觉得其实温经汤是少阳药，就是它的，当然它的药物结构应该是比较偏厥阴啦，但它作用的那个界面很明显的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切面的话，那好像还是走在少阳多一点。当然，我前一年就是好像说起说吃这个什么温白丸，那我在用温白丸的时候，我也说我觉得温白丸是少阳药。因为它就是走在肠子的游网之间，那个地方是淋巴的大本营，所以那个东西也是跟少阳是相连属的。那至于后面的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我们已经讲过 N 次了啊，所以就不用再说了。因为主症点就是手指冰冷，或者手指忽冷忽热，或者是手指甲颜色变掉，然后脉细到几乎拔不到，大家知道到这样就好了。我是认为哦，初学者学《伤寒论》哦。最好就是只记得那个通常都不会有错的那个主症点就好了。那如果你一开始就学散掉的话，你其实开方会很难开。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我这个补充讲义的，比如说随便翻一个什么第六页好了，比如说什么第六页什么桔梗白散，对不对？ 他说可以治这个，这个现代医学研究可能可以治这个，可以治那个，可以治那个，可以治那个，可以治那个，或者是他前面那个什么最上面什么在前页，我们来找一个甘草干姜汤好了啊，甘草干姜汤，我就说我们在治的比如说甘草干姜汤在第几页来的啊，前面一点。第二页啊，甘草干姜汤对不对？就是如果我们照张仲景讲的哦，就是这个人一直在吐稀痰，可是人不渴，或者是容易一咳嗽就漏尿，你用甘草干姜汤就会打得非常准。可是呢，如果你又多加进很多有的没有的一大堆的话，那你就会打不准了。所以我觉得仲景方就是这样，你完全照那个最正确，就是张仲景最标准的那个主症点打的话，几乎是90%的情况都会有效的。可是你要用那个后代医生，或者说吉义东栋在骂的那个阴阳医的思考法去想的话，就会变成说，哦，这个汤是治肺寒，那你肺寒就开甘草干姜汤，那通常打不准。你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说，如果你是用病机学的话，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病机学的八纲辩证本身是一个极端粗糙而不能用的理论框，这个表里阴阳寒热虚实的这个八纲辩证，就是这一个框架本身是大有问题的框架。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说这个人是肺阴虚而有热，好了，其实肺阴虚的情况，可能这个人的主症框是猪夫汤症，可能这个人的主症框是麦门冬汤症，可能这个人的主症框是炙甘草汤症，或者是可能这个人的主症框是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那么多不同的主症框都有可能归纳为肺阴虚。那这样的话，你只用肺阴虚，我就用什么滋肺的药挑个一味来开，基本上都是打歪。所以就是说，中医的那个八纲式的那种阴阳虚实表里之类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又或者说，老的经方老师要在讲这个八纲辩证的人会说，八纲辩证人会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是张仲景的伤寒派，我开五苓散的主症就是口渴尿少就开了，对不对？那可是这个五苓散，这个肉桂啊、泽泻、茯苓、猪苓、白术这个五苓散，你用八纲辩证去看的话，请问这个是实还是虚？哎，这里有实，这里有虚，对不对？这里水少，那里水太多，对不对？所以这是实还是虚？然后呢，这是表还是里？它太阳病脉浮是表，哎，肾脏功能不好是里，对不对？这是虚实不知道，表里不知道，那阴阳也不知道，打哪里也不知道。到最后，老的经方老师就说，这个八纲辩证跟张仲景的辩证法，就好像你要寄一封信，写台北市忠孝东路就完了，这寄得到我家吗？就你好歹要几项几弄几号要写上才寄得到啊。所以也就是说，中医基本理论的那个版图里面所给你的框架，常常是一封信，就是北京朝阳区一丢就完事了。那这个能记吗？可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小心就已经被中医基础理论洗脑的人，你就会误以为我在广，因为一个朝阳区好像就比台北市还要大哦，就在朝阳区的路边随便丢一封信就能够寄到那个你们中央日报报社哪个办公室哪个桌子上，就那个是很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哦，你们不是叫中央日报，你们叫人民日报，对不起，我们台湾的党报是中央日报，这个事实上中央日报在台北市，丢朝阳区怎么样都不可能到的。就是他张仲景的那个主症点，虽然只有少少一个点，但是那个是情报密度最高的那个点，就那一个点就可以代替很多很多很多复杂的检查。可是你如果不用张仲景这个想法，或者不用张仲景这个思路去找到那个对你来讲最有用的那个判断点的话，你在那边想很多中医理论的话，基本上很多很多的中医理论，就这个是哪里虚哪里实哪里热哪里寒这样的，很多很多很多的中医理论， 往往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你是一个一直在这个街上就丢一封信就寄不到那个人家那个邮差，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呢，会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中医理论的中医的职业者，会反过来觉得只抓一个点就开那个很笨。因为他已经花了那么多脑筋了嘛，对不对？就好像说我有一次在假日浴室啊，买了一个台币800块的青金石手链，后来回家仔细对着灯看，应该还是玻璃珠的啊。那我可是呢，因为我花了800块啦，我就一直辗转反侧，很想希望它其实是真的，就是在家里面想说，或许有一种青金石，那是什么水晶里面的混矿什么的。但是就是你只花了800块，你就不愿意承认你买到假货了。那我们这个中医的历史，就是在那个假货的那个什么辩证框架里面，其实已经想了好多好多年了。所以这个时候要你忽然觉得那是假货是很难的。那你不愿意承认这整个系统本身有可能是假货的时候，就不愿意承认说，其实你就照这个辩证人这样开药，什么都不会就治好了。你不愿意承认这个是假货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业界依然就会，就是有很多教学方法，包括去院校内或者是民间，就有很多教学方法还是停留在告诉你很多高深莫测的医理这样子。因为2013年嘛，那个什么好像在是西安吧，不是有那个什么有一个活动叫什么医道会还是道医会，你没有听过吗？反正就是很类似，就是什么中医的什么江湖聚会之类的武林大会那种，然后就是有很多那种不是医术很好的那种小医生在那边找机会出风头吧。那当然就啊什么请来这一省的某某某某什么名中医啊，或者是至少就算他不有名，他也是要来露个脸嘛，就是要加入这个武林的那种，就讲一个。那我就看到那个什么黄健记者写的那个什么就是他们那次的主题刚好是痛风主题，然后就写了一个好像也就在网络上应该是网红比较网红一点的民间的什么人啊，就是讲那个痛风啊。那他讲痛风就讲了非常非常多，就是我大概算一下那个网页的那个字数量，好像一篇之后没写完还继续打了第二篇，然后整个都在讲什么阳不入阴，阴不入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就大概是绕了5000字还是10000字。就是我就觉得我们不是说比较红肿热痛的先用桂枝芍药汁母汤试一下，然后单痛点，然后没有其他特殊征兆用甘草附子汤试一下，然后累了就发的就这个三清丸试一下，不是就这样就结束了吗？怎么会要就是而且他一直这样阳不入阴，阴不入阳，然后怎么治都没有讲，然后到最后那个逐字稿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居然人家插嘴吐槽也有打进去哦，就他在那个爬了那5000-10000字的时候，说什么坐在旁边什么徐文斌发言丢了一句话，当归是逆汤，就是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就是那种，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中医理论拿来当做一个教学手段的时候，就是一直教你寄那个寄不到人家家的信。然后呢，可是因为讲得非常的虚玄，那个人就也不能够相信自己是假货了。就是不能够相信自己是假货的时候，学费就会变很贵了。因为我的话是自始至终就知道我自己卖的是假货，所以我很简单。所谓的很简单，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医医理，你看张仲景在书里面都会说这是我老师说的，我也不知道，就是那种大家都不想，就张仲景就是不想负责任，就医理是瞎掰的，就是这本身就是假货。然后呢，至于说这个中药背后真正的真理我们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原始人不能理解那个什么太古高科技，所以就会捏造出什么五行啊这些理论地图来试图去解释它，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个捏造的。我常常说中医是一大堆的黑盒子，这个药可能哪个成分调到这个内分泌才是真的有用的东西，有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会懂，我们只会说它这个血虚啊什么寒啊热啊，我们只有这些虚构的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而中医它的本质，它的本身的那个科学的技术含量即使是如此之高，但是我们其实在使用这些方剂，就算能够医病医得很顺手的人，我们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想通了相对论，然后去让原子分裂和原子核分裂，然后再去发了电，然后再去接电线，然后再去创制造电灯，然后再去让电灯亮的那个人，对不对？ 我们实际上只是学会开关在那里咔嚓一下就好了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用中医，就我这个课教你的是这个方剂这样用很好用，对不对？我只在卖产品，对不对？这个温经汤是一个产品，桂枝汤是一个产品，那我只是在推销产品，而我自己知道我完全没有拥有那个太古高科技文明的那个大智慧，真的去理解什么是宇宙间的真相，然后去组装出这样一个方剂而有这个疗效。就是我一开始就是知道我的头脑里面并就是我的头脑只在这个象征符号的此岸，没有跨到彼岸，我并没有直接去敲破那个真理之门，是不知道不知道加不知道，然后用了有效，这个叫做 technique know how， 就是操作上知道就好了。所以就是这整件事情是一个假货，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就是简单来讲，就学中医很简单，就傻瓜也能学会的医术就好了。这样这样就这样开，这样这样那样开。那我刚刚说什么水肿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你可能不是那么打得很好。那当然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把脉术进步了，你会把得到他这个人这里有湿热，或者那里有什么什么火，或者那个地方太寒，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分辨的更细，你就会有更好的药物加减可以加进去。但这就是日后大家自己慢慢进步而已了。但是呢，我的话就会觉得。这就是我教中医，我如果讲到中医理论，讲了《本草童话故事》，这《本草童话故事》一开始就是谎言嘛，就是一开始就是谎言，它只是方便你去记忆的一个象征物而已，它不是一个直指真相的论述。哦，所以因为我自己知道中医这个里面有一些，就是张仲景的辨证点是非常有情报密度的东西，就你们说的含金量。这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中医的整个医理是一个不太有含金量的东西，甚至是，就算《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就很有含金量好了，比如说，哎，什么胆热传到脑，这个鼻子会流鼻涕，对不对？它有含金量，但是也一直到清朝才开始用顺手，什么温胆汤加什么云老师这个打法，这那一段那么一大段时间，中国人还是不能应用这个理论啊。就是有理论但是不能应用，或者是黄帝内经讲说一水不能救五火，这个人会瞎掉，就是人的肾水啊，这个东西，或者是指人体自己类固醇啊，因为人体类固醇能够让那个内脏不要发炎，能够让人不要老得快啊，就是人的肾水不足的，或者说人肾脏本身的这个人体内含的干细胞之类的，就是这个东西不够的时候，人的视力会容易退化到瞎掉。但是这个东西，这句话也是放了差不多1700年，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有人用真武汤咳嗽加减法逆转了那个视力跟听力的退化，然后才证明黄帝内经那句话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从医理出发的话，一句话从理论到实践平均是1700年了。你这辈子够用吗？所以就是因为从理论到实践它是一个这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就会觉得直接学会开电灯就好了，不用想通相对论了。就是这理由是因为我们这辈子人生也只有这么长了，那1800年1700年这种思考时间，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来把它想通了。哦，而且还有很多是想不通的，而且更多的是等到你想通的时候发现它是错的。哎，请说。 不好意思，那延续你刚刚讲的张仲景这个 technique know how 的使用上面来说，他这个每个条文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症状。那我想问的是，针对伤寒论这本书里面这些症状，他们之间的逻辑是汗的逻辑还是货的逻辑？比如说，你怎么去看说是有 A 有 B 有 C 才能用这个，还是有 A 或 B 或 C 都可以用这个？就是光是从条文上面有没有什么规则？ 你的汗的逻辑或获得逻辑，我用我的说法来讲好不好？我比较会说消去法，就是比如说这个病人来，对不对？你没有口苦咽干目眩，没有热骨痛，就不是少阳的区块；然后你没有什么，就不是这个区块。然后就是你到最后，如果用伤寒论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人他能够有的是厥阴的这个框框里面的事情。那你会消去说，这个人这个样子不是当归湿疹，这个人这样子不是白头翁汤疹，他不是乌梅丸疹，剩下一个 所以张仲景的用药是这样的，消去法。那都不是，就我不会医就好了。因为其实这个辩证啊，一个一个方剂的比较里面，汗和火的状况都有的，所以我的话比较单纯直白的讲法是用消去法。那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啊，那也是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主症，就是你要学一个手指冰冷脉几乎把不到，这个不难吧？哦，这一点都不难。可是呢，多少的阴道感染，又这个时候又提到阴道感染哦，就是有的时候你还不用到蛇床子，蛇床子是乌梅丸用到尽头的时候用的。有些阴道感染，有些月经痛，又刚好是挂这个，那还有盲肠炎也挂这个，常常一开始的时候挂这个，所以它这个。这个桂枝汤主结构里面，把用当归把阳气拉进血分的这个力道，这样一来啊，它所以其实张仲景的方剂是这样子，张仲景的方剂的名称有一部分的方剂都是以功能说的，比如说胸部塞起来的，你要把这个胸部打平的叫陷胸汤，对不对？大便下不来的，你要把这个气接下来叫做承气汤，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是功能来讲的。那但是呢，张仲景的方剂里面有一部分少数的逻辑的例外啊，是它是用病名来讲的。比如说一个例外是四逆汤，四肢厥逆用四逆汤，是不是？这个逻跟张仲景命名的逻辑是不对的。所以日本的这个康平康治本伤寒论就是叫它回逆汤，然后中国古书就唐朝传到外面的古书，四逆汤的地方是写四顺汤。就是逆的地方要帮助你顺，所以古方的名称里面，甘草干姜附子或者加人参的那个四逆汤，古方叫四顺汤，因为你逆，它要帮你顺。可是古方的名称的四逆汤是这个当归四逆汤，就因为你的阳气散出去了，它要让它逆回来，所以功能是逆回来，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四逆汤，就是让你散到外面的气再逆转回来，它功能是为了逆而存在的。那这个方剂啊，我觉得你真的伤寒论的方用，因为现在能够用当归四逆加味汤的人太多太多了。然后你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就是用着用着，哎，这个病也顺便治好，那个病也顺便治好，然后什么肝炎也这边治好，就是花样多了。但是你只抓这个主症开而已，就它可以治的病很多很多，但是你只抓这主症开就可以了，就性价比极端之高的一个方。那至于说十一之七十三呢，他这个又是就是讲到说，就是那个厥阴病的那个烧一烧又发冷，发烧几天发冷几天的这个周期。那发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这个甘草干姜附子人参的四逆汤来暖它。那至于刮地散的吐法呢，就是当你胸口有什么东西，就是简单来讲，我们今天已经不太用刮地散了，所以我不用用力浇了，就是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就会刺激了你呕吐。然后把上面闷住的东西吐掉，又或者张仲景还有一个桔梗白菜，就把上焦的寒的东西吐掉。但是现在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想吐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药就知道在那里，但是就不要努力了，就是不要努力了，就是因为如果你的肺有化脓的话，肺有脓疡之后的那个化脓，你用桔梗甘草汤慢慢挤也是吐得掉，你也不必说一定要用这个三户小白菜去喷它。那至于说现在的体质寒，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厥阴框架的体质寒，所以如何能够把阳气引导的降下来比较要紧哦，也不急着把上面的寒湿吐掉了。所以刮地散或者三户小白散，我就不是很努力再讲了。那这个茯苓甘草汤呢，说手脚冷而心下悸的人，先用茯苓甘草汤把那个心下悸塞住的痰水拔掉。那不然的话呢，你如果先治他手脚冷的话哦，他还是会那个水被你的补阳药逼到去拉肚子。其实这个汤剂真的不需要放在厥阴篇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状况哦，就是不等于厥阴病的。所以就大概看一下，就是茯苓甘草汤其实应该要跟另外一个方剂对看哦，是叫。哎，郭秘书帮我看一下啊，茯苓甘草汤有没有另外一个这个条文还没有出现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是可能在别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它有出现在别的地方吗？ 应该早上在七卷四十四。 对，七卷四十四，那个才是我们常用的辩证点。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因为茯苓甘草汤的像小小叶啊，小小叶你刚刚问它是 or 或者 and 的逻辑的这个问题啊，那个你刚刚问的那个问题是的点就是你这个茯苓甘草汤的地方，因为茯苓甘草汤的辩证点它是说这个人啊口渴，如果是小便不利的口渴是五苓散，对不对？他说，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小便不利却不口渴是茯苓甘草汤，那这个是你说的什么逻辑？那你刚刚在指称的不是这个，对不对？ 就是说每个汤证感觉是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必要条件，一定要有这个才能做这件事，才能吃这个东西。有这个回事吗？或者是一定要有这个 combo 才能吃这个？ 就是我就说在辩证，我现在用辩证来讲，对不 对？同样是口渴，你就应该说同样是尿少啊，就是有口渴的尿少是五苓散，那没有口渴的尿少是茯苓甘草汤，就你身体里面有什么地方？那他讲说什么厥阴辩讲说心下悸，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尿少是那个水啊堆在这个地方了。所以用茯苓甘草汤把那个水沥下去，你的尿就顺了。就你身体哪里面有积水，用茯苓甘草汤，就单纯的体内哪个内脏之间有积水，用茯苓甘草汤把这个东西顺下去。那这个地方是辩证点，不是口渴跟尿少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看到另外一个瓜，上次看到那个小便不利那个瓜蒌瞿麦黍玉丸在哪里？14.77啊，七七七七，14.77的瓜蒌瞿麦黍玉丸啊，这个是肾阳不够，然后尿道又发炎，尿不出来，然后这个是小便不利又口渴，你看哦，现在又小便不利又口渴了，对不对？那五苓散症已经在里面了，对不对？可是它其人有水气。那当然这个小便不利就比较严重了，是那个尿道不通的。那其人有水气，就有人微微的加一个有一点水肿的样子，就小便不利又口渴又有一点点水肿的样子，那就是瓜蒌瞿麦黍玉丸。那如果这三个就小便不利口渴五苓散，小便不利不渴是茯苓甘草汤，那小便不利口渴又加上有一点水肿是瓜蒌瞿麦黍玉丸。那小小叶，这个算你刚刚说的哪个逻辑？就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是 and 或者说 or 的逻辑，这个是 and。 OK，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在电脑里面设计一个帮人开药的那个程式啊，在里面变成网络里的鬼魂啊，去到处散步在网络世界问人家的病，帮人家开药，你这程式怎么写？就是那个，其实就是这个程式怎么写的问题。像我从前有一次那个这个程式其实现在一直在改良当中，因为世界上很多人在玩这个东西，一直在改良，一直在改良。但是这个初期型啊，就是说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哇，几乎是100题的问卷，然后你全部填完之后，它就是我记得我忘了那个时候我来试那个问卷，我记得一开始玩那个程式的时候，我是想得很清楚，说我现在是要给他一个无助于汤症，所以什么烦躁啊、呕吐啊、什么头痛啊，全部给他，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完完全全跟无助于汤天差地远的方，就是也就是他那个逻辑里面的那个彼此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没有的那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玩那个程式，就是一直发现那个看病的程式给我一个完全不对而且会吃死人的药方的时候，我那个时候 就是那个初期型的那个城市的结构，我用的感觉是说，这个不对吧？张仲景看病是要去消去法，你要先把你没有什么的可能性都杀光，才能这样子，不然的话，只用充药条件的话，就会乱开药。就是必须要有必要条件，而那必要条件是站在没有什么的那个消去法的逻辑上来建立的。但我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哦，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强项哦，就是电脑写程式这个我是不行的。那但是只是我现在说的这个我不懂东西，我只回想起当年，因为听说现在徐文斌老师、徐哥哥也在开始教《伤寒论》了啊、哦。只是我从前有一次问他。2013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在他的后埔学堂问他说：“哎，徐哥啊，你其实从小是学经方长大的，你怎么没有教经方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电脑就会的东西，学的会的东西，为什么要人来学？”就是这个答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哦，因为《伤寒论》本身的那个逻辑，就是我常常说，我教《伤寒论》，就是摆明了你是傻瓜，我也是傻瓜，我们来学傻瓜学的会的艺术。就神医会的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呢，这个傻瓜学的会的医术的好处是那个庄子说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就是你如果一天到晚都在不知所以然的下棋，下到后来你都会把人家下赢，你也不用再想了。就是你在这个练拳的过程里面，就像什么《倚天屠龙记》的一开始说什么，有一个少林寺的觉远大师不小心弄了一个九阳神功，然后每天练着练着，然后他从来没有打，就是不小心，可是人家打他的话就被他弹飞出去了。就是你如果练的是对的拳套，你到最后就会练出功夫。你不想练功夫，练出那个功夫，因为你练的是对的拳套，你也会练出功夫。就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直觉就知道这个人要开吃什么药，就练到后来会真的会这样子。但是那个直觉给你的答案，可能张仲景的书里面并没有写。所以张仲景的书以练医术来讲，它是给你拳套，而且这个打拳的拳套是一个不需要你练太久，就是听到怎么开桂枝汤，听到怎么开当归四逆加味汤就可以直接开的，并不需要练功的时间。但是你在张仲景给你的有限的医术里面不断的去操作的时候，你操作这件事情就是在练拳。而他练的这个拳是你潜在意识的一些逻辑的配置，到最后你会变成好像是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定是吃什么味好，所以这是一个练拳套的过程。而这个练拳套的过程啊，这个话我在成都也讲过了，就是我在自己关起门来跟，不用关起门来啊，就是我家门不锁的，没有关起门来。那这个就是跟我的日本徒儿大庭在谈的时候啊。大庭因为他是练武的人，他就说我们武术界其实一直都在情报劣化，因为我们武术界的拳套一直在歪掉，就可能这个师傅传这个徒儿的时候，这个徒儿身体有一些什么状况，他就会依据自己的调节，所以拳套一直在失去原貌，乃至于我们练拳不太容易再像原始的那个拳套一样练得出功夫了。他就说站在一个武术界的立场，他会非常非常羡慕中医界，就是还有一本叫做《伤寒论》的东西，拳套还没有歪掉，可以练出医术。而他说，那因为我问他的是说，你觉得中医的真传在哪里？就是这个宇宙有那么多真理，我们不能想通，对不对？那到底什么东西才能练出功夫？真传在哪里？那他就说，中医的真传就是他说打拳的话，真传只有对的拳套，而不是天花乱坠的拳力。所以那说在中医里面。对的拳套就是那个还没有歪掉的《伤寒论》的辩证点，他就说只有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真传，就是傻瓜也能学会的医术的，就这个辩证点就开这个药，这个才是中医的真传。他说中医的 inheritage 只有这个地方，但是呢，他说但是不是练家子的人就会以为理论是真传，什么更多其他东西是真传，但他如果你是一个练功夫人，就会知道。拳架子是真传，所以他说武术界已经不能够拼回来的拳架子，那在中医界居然还有一个还没有劣化掉的伤寒论。其实他的那个话的意思说，你们学中医的人要惜福啊，就我们练不出来的武术界练不出来的功夫，在中医界是可以练得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哎， 就是茯苓甘草汤，它能够顺着消水肿。 没有哎、欸， 没有 他只是治这里塞塞的心悸而已。 那如果因为以这样子的逻辑来看，他少了一个小便不利不可，但是脚肿，如果是这样的 case， 要用什么？ 茯苓甘草汤症有脚肿，对不对？ 没有。 那你要说的是什么汤症？ 就是它是不渴的，小便不利，但是脚会肿。 那他的，请问一下，脚肿是谁脚肿？是张仲景条文说哪里说哪一个是脚肿？ 我是想请问这样子的状况可以吃什么 汤？就这个人 自己本身是 哦，脚容易肿，然后小便不利， 对， 那会不会口渴？哦，那这个的话，通常一般般，什么真武汤啊，什么石皮散啊，都有希望吗？就是脾阳一般的，用一般中医的理论框架，就是脾阳肾阳不够，不太会把水代谢掉，你就先补强这个就好了。我刚刚是举例子，我刚刚拿这个地方举例子，在给，因为小小也问那个问题啊，我就说，所以这个是什么逻辑？就是如果你今天开心起来，要用一个电脑程式的系统去复制一个，就是做出一个网络中的鬼魂。他能够像张仲景一样开药的话，那是一个什么逻辑？啊，就是我只是回答你的那个问题而已。哎，下课时间也到了啊，那就吃完饭再回来。哇，我只剩最后三个小时可以冲了，超可怕！本来是以为说，如果最后我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没事干的话，就可以有同学问说，想要问郭秘书大村圈要怎么弄？啊，就是郭秘书就教那个。因为他是大村会造直传嘛，我是外行人，但是呢，看来我今天最后的时间，因为今天废话还是讲了很多，所以还是要很谨慎的把这个课冲完才行。